點避咧？咁樣， 避 但係真係避無可避啦。咁、但係我諗喺即係大家都經歷咗要對抗呢個疫情同埋 lockdown 都接近兩年嘅時間啦、我諗嚟緊嘅之外，都諗下要用一隻新嘅方法點樣同呢一個。吓、啊，即系疫症共存咯。咁你见到其实好多世界其他嘅国家咧，都已经系放宽咗个所谓清零嘅措施。咁但系暂时香港都依然系继续要坚守呢个清零啦。咁样， 我哋而家叫做动态清零、啊。 动态清零 系啊， 静诶、即系之前系静态啊， 系啊，而家系喐嚟喐去嘅，但系都系清零。 吓、啊，无论点都好啦。咁我谂影响最大嘅就莫过于嚟紧就要过农历年啦，下个礼拜啦。咁、所以花市又停咗啦。咁于是乎堂食又冇啦。咁大家都谂紧团。应该点样团法咧？咁样咁，但系唔紧要啦。即系有咗呢两年嘅经验之后，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用自己嘅方法去庆祝个庆祝嘅。 系 咁、如果无所事事嘅话，记住啦。嗱，今年咧，我哋就喺呢一个新历嘅大年初啦吓、新历嘅大年初，即系一月一号啦。我好中意咁样讲。 我哋新作出嚟 啦。新历嘅大年初，我就同大家即系喺正日度过啦。咁、但系今年嘅农历年咧，我哋就喺年廿七啊。因为今年系冇年三十晚噶嘛，咁就喺年廿七嘅，咁到底有啲咩安排咧？我谂都系会成棚人咁样噶啦。咁下个礼拜听日 开开心心咁样， 热闹啲啦。 OK， 言归正传，今个礼拜我谂首先即系一嚟料嘅时候咧，讲啲即系利好嘅消息先啦。咁因为咧，其实喺上年年尾啦，去到今年嘅年初嘅时候咧，其实唔知点解系咪几个国家突然间夹埋咁样啦？ 系 就先后前后脚地咧，公布咧就一个新嘅措施。因为呢个措施咧，其实讲真系对于同志社群咧，全球嘅同志社群。是歧视好耐的了、即是不想我们男同志捐血 是 特指男同志、 即 是觉得我们是特别高危的不知道为什么、OK， 就算今时今日我们对于艾滋病的认识已经是跟这个八十年代爆发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天一个地了但是依然都是沿用自这个禁歧视的一个法例不准男同志捐血除非你就是守斋接近一年就算我真系守斋咗接近一年，我都唔会认。首先系咪先 ？OK， 俾人知道你原来 dry 咗咁耐， 咁 dry 啊！你真系 即 系 鱼啊！ 咁算啦，俾你捐啦咁样。即系尼实赖普同埋我嘅即系私人嘅性经验，点解我要去到捐血嘅时候要去公开先？同埋系咪即系佢真系公开咗填咗表之后，你就觉得系可信咯？ 系咯， 其实任你讲嘅啫，嗰件事 系啊，有好多话自己系即系一直嘅，或者系冇同过。男性进行过性行为嘅人，你佢讲你又信啊？ 系咯，即系任你讲，然后跟住你就觉得可以俾佢捐，同埋唔俾佢捐啊？喂，咁嗰样嘢其实已经好唔科学噶啦。 系啊，同埋即系你知，即系 HIV 呢样嘢，其实不论系男定女都有机会接触到噶嘛。 系啊， 就算话自己系直男，冇同过男性进行性行为嘅直男。你又點知佢同佢進行過性行為嘅女士係即完全係冇受感染嘅呢 係啦， 所以你唔會知嘅，即你話係就係、 是。同埋高危性行為有時個個人嘅睇法都唔同噶嘛，你問佢有冇高危，佢都話：哎呀，我冇啊，我係直嘅，咁我就捐得啦咁樣。即咁樣其實咁樣嘅問卷或者咁樣嘅問答方式咧，其實一啲都唔即可信咯。 係啦，咩叫做安全性行為？然後你都可以講啦，即其實每個人嘅 definition 都唔同噶嘛。有啲人打曬關鬥，我都覺得好安全啊。 有啲 點計先？ 可能我用兩個安全套， 唔係，同埋我都覺得紅十字會你嘅規例係咁啦，但係唔緊要啦。你都一定話要守齋啦，咁咪一視同仁咯，直人都要守齋咯，係咪先？咁我覺得 咁就安全啦， 咁就 fine 啦，咁我可能會考慮講實話嘅， 要 dry 一齊 dry 咯， 一齊 dry， 我鍾意呢個新口號啊，要捐一齊捐， 要 dry 一齊 dry。 咁但係最近呢，就先後有幾個國家喺上年年尾同埋今年年初正式公布呢，就要將呢一個呢禁富歧視嘅捐血嘅條例呢是放宽以及是禁止啦就是消除的其中就包括有希臘啦。 是还有加拿大。 加拿大啦。咁而另外好似仲有法国是啱啱呢就已经是可以容让呢就是同志社群无论你是 gay man, bisexual man 呢都可以捐血啦。 Yeah. 好嘢好嘢终于喺呢一个咁混乱嘅世界里面至少听到一啲利好嘅消息。 是其实是重回正轨嘅对于我嚟讲。 是咯。系咯，咁啊，咁先为之公平啊嘛， 冇错， 系嘛，然后跟住你又话世界各地又话即系闹呢个血荒，咁然后跟住而家我冇血捐咩？而家我咁冷血咩？你觉得我啲血咁污糟咩？咁样，系咪先？同埋，因为我觉得以前喺八十年代咧，因为捐血咧，即系验有冇即系HIV positive 咧，其实嗰个时间系比较长嘅。我觉得喺嗰个阶段，你对于艾滋病认识即系有限啦，又或者艾滋病嘅疫疗啦，亦都唔系今时今日咁发展啦、又或者系即系验艾滋病嗰个过程HIV positive 系需要长啦。 你嗰時有呢個措施，我都覺得情有可原。喂，今時今日2022年啊，你仲用一啲咁咸豐年代嘅即係規矩咧，真係非常之不合時宜咯。 嗯， 好啦，咁希望啊與時並進啦。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都要俾掌聲就係希臘啦、加拿大啦同埋法國嘅。 好嘢，係嘅。咁嗱，開心嘅嘢咧，我都講多一單啦。咁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冬季奧運會即係北京嗰個咧，就會喺2月4日就開始舉行啦。咁其實咧，大家如果有啲記憶嘅話咧，四年前嘅冬季奧運會咧，其實就出咗兩個好耀眼嘅自己人嘅，咁分別就係就 Adam Rippon 啦，同埋 Guy Canfery 嘅。咁我實開心嗰單咧就係關於 Adam 嘅。咁其實如果啱啱 花式溜冰嘅， 係啦，咁佢就著嗰啲好緊身嘅衫啦，即係閃靈靈咁樣啦，即係一出場咧就花枝招展咁樣嘅，同埋佢就嗰陣時都好 花枝招展， 好巴辣嘅嗰陣時，佢又對係啊，嗰陣時唔知問係咩問題話Mike Pence 即係 Mike Pence 嗰陣時嘅總統啦，喺美國嗰陣，佢就嗰 副總統啊，Mike Pence 冇做過總統啊，點啊你？ 係嗰 陣時，你使唔使再教育啊你 ？Donald Trump 啊，係啦，就係話，因為嗰陣時就係 Mike Pence 就話，即係帶隊去韓國比賽咁樣嘅，佢就唔知講咗一句話，Mike Pence 啊，就係嗰個即係之前咬直治療嘅 Mike Pence 啊，我唔賣佢帳㗎咁。 系啦，因为以前 Mike Pence 未做呢个副总统之前咧，都知道佢即系其实成日都以宗教为名啦，咁啊即系喺佢自己嘅州份里面咧，即系做咗好多啲反同嘅措施啦，例如即系觉得要继续坚守要提供呢个咬直治疗法，要咬直翻啲同志啦咁样。 嗯， 嗱，讲开呢个咬直治疗法啦，英文就系 conversion therapy 啦，不嬲都知道好唔科学噶啦。嗱，今日我哋自己人嘅专题咧，我哋讲咗咁耐咧，我哋就想请两位朋友，原来喺佢哋年轻嘅时候咧，佢哋系接受过咬直治疗。 嗯， 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转头啊， 系啦，咁啊，讲翻 Adam 咧，其实佢啱啱原来12月31日咧，就同佢即系拍拖嘅当年嘅男朋友咧，JP， 咁就结咗婚啦。 哦， 咁都几突发性嘅，原来 佢系咪姓 Morgan 噶？咁真系嫁得几好啊！我觉得 嫁得过，嫁得过， 真系嫁入豪门 啊！我就唔记得佢做乜嘢，不过佢哋两个其实就话，因为咧佢都想要一个低调同埋简单嘅婚礼嘅。咁佢喺个即系 Twitter 嗰度公布咧，就其实得佢哋三个咧，就系佢啦、佢老公啦，同埋只狗嘅啫个婚礼， 好温馨啊！ 啦，咁就即系其实都好恭喜佢啦。不过我哋又讲翻冬奥咧，其实今年会唔会即系冬天奥运会啊？ 系 唔系即系好似之前东京奥运会咁？我惊啲人搞错咗，就系呢个冬季奥运会咧。其实佢今年会唔会再出战咧？其实就唔会噶啦，因为佢咧、其实年事已经32岁啦。咁、其实上年 哇，我真系觉得好残忍喺呢个体坛咧，年事30几岁已经觉得老同埋要退役啦。 系啊，佢喺佢个访问嗰度系不止一次咧， 哇真 系 好惨啊！真系 话我已经好老噶啦，我话即系佢嗰阵时即系。得咗獎之後咧，佢係贏咗一個銅牌嘅上次比賽。咁之後啲訪問咧，其實佢話：我應該再之後咧就唔會再參加噶啦，我已經好老噶啦，到時已經30几岁噶啦咁樣。但係佢個樣係仲係好後生嘅，係20几岁。 但係佢而家都要做少奶奶啦。 係啦，咁就佢就唔會參加啦。咁佢就會支持即係佢嘅隊友去參加比賽啦。咁另外一位咧，即係當年就亦都好高調，即係出咗櫃嘅同志參加呢個冬季奧運。會嘅話咧，就係Guy Canfery 啦。咁其實佢今年咧，其實 你每一次都好似講另外一個人咁樣，因為每一次個讀音都唔同，跟得好辛苦。係 啱嘅。咁就佢就其實佢都年事已高啦，佢自己都話咧，佢今年30岁啦。咁但係咧，但係佢都 三十歲 啦。我哋呢啲真係要接埋。 咁佢就話但係咧，佢都覺得我參加埋今次啦。但係今次咧有少少特別喎，因為其實上次去參加比賽嘅時候咧，係代表即係美國去出戰啦。咁、其實今次咧，佢就會係代表英國出戰嘅。咁點解咧？原來咧，佢嘅媽媽咧本身係一個英國人嚟嘅，而佢自己都有英國護照嘅。咁、佢就話咧，佢要係啦，就要幫佢媽媽，即係為媽媽做啲嘢啦，為佢國家咁樣就代表英國去參加呢個係叫自由滑雪咁樣嘅。 乜咁樣得嘅咩？你代表開一個國家，然後跟住你可以，雖然你有雙重嘅國籍啫，然後跟住你可以隨便轉另一個國籍，然後突然間我本來即係呢一邊美國呢一邊雙一啲。即系体育嘅迷啦吓，然后即系捧开你，然之后哇，你变咗死对头，咁都得嘅咩？ 唔知道，我谂应该得嘅，因为嗰阵时前排即系即系东京奥运会有个即系参加乒乓球嘅。 乒乓球咩？唔系体操啊？ 嘅女子咧，佢原本系入即系中国嘅。 咁後來佢代表咗韓國嘅，同埋靚咗好多。 係呢個我聽過。另外就係、是、有一個體操嘅係代表過五個國家嘅，因為佢係而家已經唔知係四十幾歲，我唔記得咗個名啦。我亦都唔記得佢最後係代表邊個國家，但係佢係咁多屆奧運會咧，係曾經代表過五個國家。 咁易嘅咩？ 因為佢尋求政治庇護啊，定係有五個國籍 嫁咗五次，係啦，都唔同國籍嘅。 我唔知佢係咪嫁咗嘅，但係佢應該係移民再移民再移民咁樣咯。 哇，咁都幾遊牧民族喎、 啊，係嘅， 咁短時間之內 係地球村啊嘛，而家我哋呢邊。 不過唔緊要嘅，即係我覺得國家個界線都係人為嘅界線嚟嘅啫，即係等於一啲出櫃咗嘅運動員代表國家，然後跟住去參加啲奧運，咁但係未出櫃之前佢係代表直嘅運動員㗎嘛， 係 一出櫃就變咗代表攣嘅運動員咯， 係 咪啊？咁所以唔緊要啦，最緊都係代表自己。 不過其實如果你想見下佢哋嘅影蹤咧，都唔難嘅，因為佢哋即係平時冇比賽嘅時候咧，就參加好多電視真人 show 咁樣嘅，有跳舞啊， 咁、哦、樣嘅， 有拍片啊，哦、即 係 你 好多嘢做 嘅，見到佢哋嘅身影 嘅，係啦，同埋希望佢哋咁難得啦，喺當年咧，即係代表呢個美國嘅即係運動員啦，能夠出櫃啦，咁而兩個又咁鬼省鏡啦，省鏡得嚟又唔同 type 嘅，一個就大大隻隻好陽光，另外一個咧有少少 feminine， 但又官仔骨骨咁樣啦， 同埋講嘢就好精靈咁樣， 精靈。咁你知道？在體壇裏面出櫃的一些公開人物其實很少的嘛，所以當年其實他們形成了一個勢力，還有形成了即令到大家眼前一亮， 是 即覺得哇，原來紅豆豆的運動員當中也都有即 gay man 的份兒，所以很難得啦、希望他們繼續用他們的影響力來到去打擊即社會上面無人無知的即恐同啦。講開恐同這件事，我想講一講，今個禮拜我聽了一個即挺有趣的即新聞，前一排 Superman 的漫畫版呢未突然間個劇情係改到咧，因為佢已經係講呢一個已經係英雄嘅二代啦嘛， 係 已經唔係淨係講即係 Ken Clark 啊嘛，而係講佢個仔啊嘛，啊西奇，咁然後仲要話佢個仔咧其實係 bisexual 嘅，係啊，同埋結識咗一個日本嘅記者啊嘛， 係啦，咁然後即係出咗之後咧，你知道有好多啲捧開即係呢個漫畫版嘅即係 Superman 有好多唔少係恐同嘅讀者嚟噶嘛，即係覺得哇你咁樣都得嘅，你簡直係破滅咗我對於 Superman 長久。所以嚟我嘅童年回忆啦，同埋我的观感啦，即系成何体统啊！咁所以有一啲嘅杯葛行动咁样嘅，咁啊甚至咧，原来嗰个原作者咧就叫 Tom Taylor， 佢喺个过程里面咧，原来系受到好多嘅一啲即系 bullying 啦，即系甚至有啲死亡恐吓嘅。即係譬如透過社交媒體啊、Twitter 啊咁樣話，你咁樣改法，你冇死啊咁樣。 四方八面嘅壓力。 但係你知唔知 Tom Taylor 點樣去處理呢啲所謂 death threat 呢啲死亡恐嚇？ 係點樣咧？ 佢每次收一個死亡恐嚇之後咧，佢就用咗個死亡恐嚇嗰個人。嗰、那個名，無論真名定花名啦，總之社交媒體收到哦，阿 B 仔咁樣啦，咁佢用 B 仔呢個名咧，然後用自己嘅錢咧去捐咗一個local 嘅 LGBT 團體， 哦、 然後用佢個名義，然後仲要 po 上去社交媒體，我幫你，你 幫你積翻陰德啊， 係啦，積贖罪，積陰德咁樣，我覺得好好啊 呢、這個舉措。 系嘛，仲要煲大佢名、啊， 我只可以讲佢真系非常之大爱咯。即系本身嗰个人系 bully 佢噶嘛，佢而家仲要 帮你捐埋钱啊， 帮你佢出自己出埋钱啊，帮你去积阴德啊。 系啊，你咁阴质啊嘛，你最需要捐下钱，我帮你捐啦咁样啊。 另一方面都可以即系做啲 publicity 咁样啦，即系其实而家你咁样去闹我，但系反而我唔嬲你、啊，我仲帮你做啲好事、啊。咁其实佢自己都会得到好多嘅即系赞助啊，同埋支持啦、啊， 同埋某程度上。就係、是、你咪鬧咯，你邊個鬧我，我就用翻你個名，我去捐翻俾 LGBT 團體。 但當然我咁諗啦，佢咁有錢嘅咩？ 佢就得咯，佢捐幾多先？ 唔係封建遊人嘅，唔係講多少有個心啊。 係，如果啲人 bully 我嘅話咧，我可以即捐10蚊。 唔系你捐十蚊，但系你 捐俾我， 唔系，但你提到嗰个组织，其实你变咗系帮个组织宣传紧嘛，都系好事嚟噶，系嘛？帮助唔一定要系钱噶嘛，可以系宣传，可以系其他嘢。 啱啱啱。 咁所以好嘅，面对世间即系众多一啲即系仇恨咧，我哋可以即系你知机人，其实我哋系几咁 creative 噶啦， 系 系啊， 我哋由后面俾， 系又大爱啦， 唔系即系我哋 即系虽然有少少牙尖嘴利， 成日要面对咁多 少少咋，吉死人噶，有时我哋把嘴真系 成日要面对咁多困境。我哋真係唔可以下下都係即係發爛渣去應付噶嘛，即係開心咁就過一天就更加好啦。 笑一笑又得，發爛渣我哋又已經覺得哇，完全係冇難度嘅其實。 所以咩都可以嘅。咁所以啊，咦，虎年啊嚟緊啦，咁所以下个礼拜呢，其实基本上呢，外地你知一年一次係咪，咁我哋挛人都係好八卦，今日仲八卦。 可以一年几次嘅，其实一年几次十几次都得，我觉得个个都会鍾意听。 係一年一次。 下 个礼 拜已经预约咗啦，咁就係上年已经出现过啦，就係我哋自己人嘅好朋友啦，就係莎拉啦。OK， 咁原来呢，因为 Simon 就即系新嚟新猪肉啦，做一年啫嘛，自己人。咁原来佢唔识阿莎拉嘅。但头先咧，我哋话，我哋约咗阿莎拉，佢话，其实我揾过佢去占卜噶啦，咁样。 仔嚟， 原来系黑嚟嘅。准唔准啊？佢 好准噶， 好准系嘛？ 系准到吓死你啊！ 嗱，话说上年咧，我哋就揾佢咧，即系讲咗其中一单咧，我觉得几受欢迎嘅。就即系大家都知道咧，要行桃花运嘅话，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要兜呢个桃花嘛。咁於是乎咧，我哋就问阿莎拉，其实全港啊喺上年嘅时候咧，边啲桃花咧系最旺？然后讲一啲嘅景点，然后大家咧就趁机会咧，就喺嗰个时候咧就即系跑下桃花，转下桃花咁样啦。点知好衰唔衰？因为上年咧，当我哋讲完之后咧，有一啲真系听众咧好有心咁，真系去揾下。 因为我哋， 但系点知已经拆咗啦，有好多。 我哋講嘅時候咧，就唔係即係年初一二三嗰啲，係即係去到四五六七嘅啦。所以咧，其實啲桃花已經拎走咗啦。到啲即係聽眾去嘅時候，冇咗啊！ 呢個故事教訓你乜嘢啊？追桃花要趁早啊！ 所以我哋早啲咯。 係啦，嗱，今年我哋每年廿七啊嘛，咁應該未收 夠早啦。 咁所以下個星期聽住啦。到底若果真係要去轉桃花行桃花運嘅話咧，聽住阿莎拉同我哋講下，到底係邊幾個景點咧，一定唔可以錯過啦。OK， 開始呢個星期嘅自己人，咁啊，梗係要。同以下呢位朋友讲声生日快乐啦！咁就系琴日就系 Tanner 嘅 birthday 啦！哇，佢真系晒幸福晒到啊！咁啊有朋友送咗个蛋糕俾佢啦，就咁骤眼睇个蛋糕咧，冇咩特别嘅，因为就系嗰啲咁嘅奶油蛋糕啊，咁然后即系面提嗰啲翘晒花嗰啲咁样。但系最有心机系咩咧？就喺、是、个。蛋糕嘅 topping 嗰度咧，擺咗個人嘅相喺度。 到底係邊個咧？ 就係 Eden， 係啊， 就係 Eden， 仲係《大叔的愛》裏面咧著婚紗嗰 女裝造型 嘅半身。咁於是乎咧，擺咗上去到 topping 嘅時候咧，下面嗰橛嗰啲奶油蛋糕咧，嗰啲花花咧，就變咗佢條 裙， 佢條裙咁樣 啦。婚紗裙。 哇 ，Tanner 正開心到啊！真係 甜曬啦！ 由邊個部位開始食先咧？佢 一口吞咗啦。OK， 咁所以要祝福阿 Tanner 生日快乐，梗要送嚟呢只歌啦。边只歌啊？ 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 Happy birthday Tanner， 我哋有 Eden 加上。 随时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而脉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实让我想最不可解的一课？你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一人似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有对或错，喜欢与否不花开。 只得你共我，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 Happy birthday, Tana! Happy birthday! OK, 咁啊，暖咗少少啊，同埋相当之湿嘅一个星期六晚啦。现时录都系室外温度摄氏十六度啦，而相对湿度系87%嘅。转头翻嚟，我哋专题讲咬直治疗法啊。我哋一齐听下12:30嘅新闻先啦。 午夜12: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因应葵涌村疫情最新发展，全港学校包括中小学、幼稚园及幼稚园暨幼儿中心，由星期一起应暂时安排住在葵涌村的教职员无需回校工作。至于位于葵涌村受限制和检测宣告影响区域及邻近的学校，亦应该考虑安排所有教职员在家工作，并停止原定的校内活动，直到学校农历新年假期。若果个别学校在实施安排的时候遇到困难，在征得校董会同意后，可以提早开始农历新年假期。局方又说会密切留意并配合本港整体防疫抗疫措施的发展，持续检视学校的上课安排并适时公布。马会宣布，因应疫情越趋严峻，星期三起暂时关闭全港场外投注处，直至另行通知。部分位于疫情较严峻地区的场外投注处就会由星期一起暂停服务。至于六合彩搞珠结果，原定2月5号举行的搞珠将会不设金多宝，马会将会在疫情容许的情况下，在适当时间再去举行金多宝搞珠。I Love Rabbit 旺角分店和位于铜锣湾利源山道的仓库采集的环境样本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有关地点会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任何在今个月7号到18号期间曾经身处有关地点的人士需要在指定日期接受强制检测，而相关员工会被安排到检疫中心进行强制检疫。中心又指，截至昨日和宠物店相关的阳性检测个案共有9宗，个案的流行病学调查仍然进行中，而中心在有关宠物店和货仓采集共738个样本，共738个环境样本，其中共34个呈阳性。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将于3月举行，暂时只有一人宣布有意参选。有言论认为中央不希望社会再次因为特首选举而撕裂。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相信，即使是有竞争的选举都会是君子之争。他形容立法会和政府的关系有如齿轮，配合和监督是相辅相成。他又以金鱼于金鱼缸做比喻，强调议员受到外界监察。新一届议会将要处理近40项政府议案，被问到基本法23条立法是否首要任务，梁君彦说未必是。他又说即使政府及立法会都应该要快马加鞭，但重申不是橡皮图章，要咨询市民，解释清楚条例理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20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转吹微风，能见度较低。展望星期一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本周中期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欧，做乜嘢唔开心啊 ？Kitty， 好多事唔顺利啊。 小白，做乜冇晒笑容啊 ？Barbie， 戴住口罩点笑得出啊？ 每日生活都有变化， 就算戴住口罩 都可以俾个笑容大家。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丹麦两名男同志透过代孕获得一名女儿，但是其中一人因为同孩子没有血缘关系，不能够同伴侣享有同等的亲权。一项声援他们的联署请愿累积超过70,000人支持，已经达到国会必须审议的50,000人联署门槛。这一项请愿在本月提出，内容呼吁当局新增共同父子关系的新身份概念，赋予孩子和他的非亲生父亲法定权利和义务，例如亲权和继承权。目前已经有超过73,000人联署支持，显见这一项请愿在短时间内就获得很多人的支持。丹麦宪法规定，所有获得50,000人以上联署支持的公共倡议，国会就必须处理。发起联署的朱利尔森表示，目前双亲身份可以由一男一女或者两名女性共同拥有，但是不适用于两名男性，显然有欠公允。朱利尔森和丈夫去年11月透过代孕获得外女 Charlie， 由于 Charlie 的生父是朱利尔森的丈夫，朱利尔森对 Charlie 并没有法定的亲权，这意味着他没有权带 Charlie 去看医生，亦都不能够帮他报读幼稚园。朱利尔森正是打算依据丹麦法律在2年半后领养 Charlie， 他说他有信心会出现转变，希望成为丹麦同志权利的先锋。在墨西哥，当地的足协主席在刚刚的星期一宣布，任何球迷在场内唱出反同性恋的口号或者歌曲，将会面对最多5年禁止入场。原因是国际足协已经关注有关问题和作出警告。墨西哥足协表示，球迷在比赛期间在对手门将开龙门球时唱出反同性恋歌曲，已经受到国际足协的注意，而国际足协已经对墨西哥作出罚款，以闭门作赛处分。因此墨西哥足协决定主动制止有关行为，并且向有关球迷作出最多禁止入场5年的处分。墨西哥足协主席表示，墨西哥足协将会推动在网上购票认证，推动正面的球迷体验，提升球场的保安，以及对违规作出5年的处分，藉此减低墨西哥足协在比赛期间出现歧视的行为。而有关的条例将会在月底对哥斯达黎加和下月对巴拿马的世界杯外围赛实行。这一节的 D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Simon 啊，我就鼓励咧墨西哥嘅球迷，你继续唱咯，你继续嗌嗰啲反同口号咯。咁原来世界足协就决定啊，罚你哋5年咧就唔准参与任何赛事。咁于是乎咧，以后咧嗰啲墨西哥嘅足球赛事咧，就好似我哋7月节嗰啲神功戏咁样，几好啊，几特别啦， 特别 系啦。我哋唔需要解释，终于可以话俾你知，你知唔知咩个神功戏啊？就系而家你睇足球咁样咯， 神功波佢哋 系啦，即系有球员冇球迷噶，你俾心机。唱啦，好冇？ 系 ，OK， 又翻到嚟啦，就系自己人啦。头先我哋预告过啦，今晚我哋会讲一讲咧，就有关呢个咬直治疗法啦。咁其实咧，英文就叫做 conversion therapy 嘅。OK， 诶 、 大家都知道唔科学噶啦。咁但系头先咧，我哋就提到啦，即系踏入呢一个2022年嘅时候咧，可喜嘅现象咧，有3个国家啦，就先后咧就系、是、 bless you，bless you， 打次添， 系 OK。 会唔会赶我走噶？突然间喺直播室里面有人打字，好高危。 唔系你有戴口罩嘅， 系 OK。我而家想除啊， 唔好啊。 系头先我讲开就有三个国家，咁就系前后脚咁样啦，就分别系呢个希腊啦。 是加拿大啦， 同埋法国嘅， 系系唔知系咪因为准备讲呢一个咬食治疗啊？即系一讲呢一样嘢咧，即刻好 irritating 啊，即刻搞到痕晒。 系啦，咁呢三个国家 咧，今时今日对住个麦打字系好令人惊恐噶。我有戴住口罩，我哋个个都戴住口罩。 系 OK， 讲埋咁有三个国家啦，咁就系将呢一个历年以嚟咧就非常之唔平等嘅。有关即系禁止男同志捐血嘅呢一个嘅条例、就已经系取消咗啦。 系 咁而亦都咧喺今年年初嘅时候咧，哇！加拿大真系要赚， 鼓掌啦！ 因为咧啱啱喺呢一个过去嘅一月七号咧，佢哋正式咧就系全国系禁止任何嘅所谓咬直治疗法。 系啊， 系啦。咁而阿楚多咧仲要走出嚟讲话咧，其实咬直治疗法咧唔单止咧系不科学嘅，佢用咗两个字眼、despicable。and degrading， despicable 即系大家有睇嗰套电影叫 Despicable Me 啦，系咪？ 系， 即系其实个解法好简单，就系、是、卑鄙啊， 系啊，坏蛋啊， 系啊，人渣啊，卑鄙啊，咁啊 degrading 咧就系、是、有辱人格同埋有辱人性啦，咁讲得非常之好嘅。咁但系其实讲真，即系加拿大今年年初就系禁咗全国有关呢个咬直治疗法啦。 系， 咁但系其实咧就早喺2020年，即系都已经系两年前啦。对所有国家咧作出呢个禁令嘅咧就系德国嘅 啊。 咁與之同時，仲有其他國家喺之前都已經係立下呢個禁令嘅咯噃。 係啦，咁其他國家包括有台灣地區啦、巴西啦、馬爾他啦、厄瓜多爾啦。咁另外最近即係立法即係唔准呢個咬直治療，亦都有法國嘅。 啊， 係啦。咁而嚟緊聽聞話咧，有一啲嘅國家咧，其實已經草擬之中。因為其實講真，今次加拿大咧，終於可以成功禁止呢一個咬直治療法咧，其實佢哋草擬咗呢個法例咧，其實已經辯論咗咧，之前已經有兩次。咁所以去到第三次嘅时候咧，先至过到关。咁但系而家听闻话咧，有几个国家咧，其实都喺度商议紧，咁有机会会立法。咁而今年2022年咧，最有机会会禁止呢个咬直治疗法嘅咧，就系英国嘅。 哦， 而嚟紧咧，仲系草拟之中，包括有爱尔兰啦、澳洲啦、智利啦等等嘅。 系啦， 咁希望好快有香港地区啦。 系， 全世界啦， 全世界啦， 系啦， 包埋火星啦。 去到火星都要 系啦，咁但系我哋讲好多即系咬直治疗法啦，唔知道大家对于咬直治疗法有啲咩认识啦？但系其实如果喺几年前大家有睇过一套自传式嘅电影嘅话咧，应该会知道里面有咬直治疗法嘅情节嘅。一套电影系讲 Alan Turing 嘅一生嘅，系嘛？叫做咩话？咩 theory 话？ 唔记得咗密码定 系啦，嗰套啦，系啦。咁其实讲到即系呢一位现代即系即系所谓 computer 之父咧，其实当年亦都系因为佢嘅性取向咧，系被迫接受呢个咬直治疗嘅。 系啦。 咁而当其时咧，佢系要接受咗系不人道嘅所谓化学阉割啦，亦都系因为喺个过程里面咧，实在太过 painful， 太过不人道嘅关系咧，最后佢系选择自杀离世 嘅。 系啦。咁所以咧，但系我一直对于即系咬直治疗法咧，即系佢認識唔多，咁但係突然間咧，我哋查先發覺，原來身邊有啲朋友咧，原來以前喺年輕嘅時候咧，係曾經接受過咬直治療。OK， 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試下特設呢個專題，就係咬直治療啦，揾一啲當事人，希望將佢哋以往嘅啲經驗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而其中一位朋友咧就係 Alfred，Alfred 你好 ，Alfred， 係你好， 拜，係你好，新年快樂啊！ 新年快乐， 大家好。OK， 嗱 ，Alfred 咧就同我年岁，我估差唔多啦。 遇到呢啲，我以 为 唔使讲呢啲 咧。系啦，我称之为中青啊， 啱啊， 几口硬无耻啊，中青啊， 中间嘅青年。 系啦，冇错。OK， 因为冇人知道我哋几岁系名噶嘛，我话中间咯， 系啊， 系咪先？ 系啊， 你理得我？ 系啊，六十岁都系青年人，系咯，中年。 咁又未到， 系 你唔好讲同我咁。 十岁是中年人，咁你哋都未到嘛，所以咪中青咯。 啱啱啱啱， 系啦。 Alfred 嗱，可唔可以即系介意同我哋讲下你嘅从事嘅职业系咩啊？边一类啊？ 咩话？ 你嘅职业系乜嘢啊？可唔可以介意同我哋讲下？ 我喺银行做 I T 啦 吓。你做 I T 嘅 ，OK。咁但系 Alfred 咧，嗱，本身我即系认识佢啦，佢话俾我知咧，其实佢有即系宗教嘅背景啦，以前都系翻教会啦咁样。你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其实几时原来你曾经系接受过所谓咬直治疗啊？ 都好耐以前咯，即系年青时啦。咁嗰阵时就，因为我就唔喺香港住嘅，嗰阵时我喺纽西兰住嘅。 OK， 咁系咯，因为教会背景，咁咁就即系喺教会生活咧呢样嘢，即系唔需要嗰个年代系冇得 challenge 嘅，系错就即系大家都觉得系错嘅咁。咁对我嚟讲，我咁但我就 out 嘅，即系我同我教会全部朋友牧师都 out 嘅。 哇，咁又好厉害喎！喺嗰个年代，你居然翻教会作为基督徒嘅身份，喺咁保守嘅年代，但系你都同啲弟兄姊妹，甚至系啲教牧系出晒柜，你咁劲嘅，点解？ 因为我嗰阵时我打正旗号话我唔活一个同性生活噶嘛，咁我好似好 righteous 噶嘛，自己我冇活呢个生活嘅，所以我就唔介意同人讲啦。 哦，即系你嗰时喺教会嘅时候，你声称我系没有同志生活的同志咁样。 系啊，我系冇同志生活嘅嗰阵时真系。 哦，系咁，因为好似有啲嘅教会人士啦，以前我哋都听过嘅，就系话其实我哋唔歧视同性恋者嘅，只要你哋唔过同性恋嘅生活就得噶啦，咁样，好似过同性恋者都系只系过同一样嘅同性恋生活咁嘅啫，咁 啊 好奇怪嘅呢个理论啊。OK， 系啊，系啊， 咁但系点啊？即系到你公开咗，即系同啲嗰阵时嘅教会嘅弟兄姊妹讲咗之后咧，佢哋反应系点嘅？ 其实佢哋都冇好无所适从嘅，好多都其实唔会认识啦。咁喺即系兄弟姊妹之间，佢哋就叫我，不如你同教会牧师讲啦。咁我咪同牧师讲，咁我同牧师讲咗，其实嗰阵时牧师都好好嘅，佢咁佢都好好即系谦卑嘅。咁佢就话其实我都唔识嘅，咁但我知道就有咬直治疗呢方面嘅资讯啦。咁不如你去试下啦。咁所以我就 join 咗一个叫做Living Waters 嘅课程咁咯。 OK，Living Waters 啊。系嘛叫做咁，但系嗰个 Living Waters 呢个所谓咬直治疗系你所属嗰个教会提供啊，定系另外一个独立嘅团体去提供嘅？ 嗰阵时都比较新噶，咁其实系由一个美国嘅叫 Andy Kaminsky 嘅人咧开始发起嘅，咁佢有呢啲课程就喺全部大部分嘅教会我谂都知有呢样嘢噶啦，咁好似咁就喺我教会里面有啲人就开始尝试 run 呢个 course 咁咯。咁嗰陣時我估我嗰陣時都類似 guinea pig 嘅。 你嗰陣時係咩話 ？Sorry， 我都係 guinea pig， 即係啱啱開始想。 哦 ，guinea pig，OK， 都係實驗品 ，OK。咁所以咧，嗰陣時你都算係即係半自愿性質咁樣去參加呢個課程嘅，即係呢個。 非常自愿，我佢哋冇逼我咁，我係覺得咁，因為我係一個非常之超理性嘅人嚟嘅，咁我就覺得你話錯啊嘛，咁一定有個答案俾我噶，咁佢可 offer 到教會裡面嘅 offer 到嘅答案就係呢啲課程咯，咁我咪去 join 咯。 哦，所以嗰陣時你就覺得 OK， 你既然話錯啊嘛，你既然覺得有嘢係可以 fix 到噶嘛，我即管試下啦，咁啊，即管我自愿做呢個實驗老鼠，睇下到底 work 唔 work 啦咁樣。因為我睇過啲數據咧，就係其實以往接受過咬直治療嘅人咧，即係全世界啦嚇，咁好似有三分二就係被逼嘅，有三分一咧係自愿嘅，因為可能咧佢哋喺嗰個即係年代都俾即係。好多人話俾佢知，其實你呢樣嘢係錯噶 ，OK？ 咁所以其實佢有三分之一嘅人咧都覺得啊，我係咪又真係可以試下咧？呢樣嘢係咪可以即係咬得直、咬得翻嘅咧？咁樣 係啊 ，OK？ 我諗仲俾家庭逼啊，好多都會咁咯。 Okay. 但我哋就即係狀況唔同，因為我係去咗外國讀書，我嗰陣時係完全自由，我屋企都唔知道我做緊乜咁樣，咁所以我就有個自由選擇。 OK， 咁可唔可以即係同我哋透露一下，即係其實嗰、那個即係所謂課程為期幾耐啦，同埋裡面啲課程嘅內容其實做啲咩咧？ 其實我因為都好耐之前我唔 exactly 記得係幾耐啦，我記得個課程本身咧，好似就係大概半年嘅。 系 咁就我 on and off 同佢哋一路保存落都有四年嘅，头到尾。咁嗰阵时个即系都系好似，其实就唔会好似头先你讲 touring 嗰啲咁嗰个年代咁样啦。咁其实对我嚟讲，好似一个心理学课程咁。咁就系、是、我哋每个礼拜会聚埋一齐咯。咁大概十个人咁啊，里面，但系就唔系净系gay 嘅。咁有 LGBT 啦，有恋童啦，有好多唔同嘅。categories 咁样 吓，连恋童嘅朋友都摆埋喺同一个 category 啊， 系啊，因为打正旗号就系讲系sexual brokenness 嘛， okay. 我觉得呢样嘢系 broken 嘛，咁所以任何 喺性方面視為 brokenness 嘅嘢，佢哋都會 cover 咯個課程。 OK， 所以咧，其實即係個本質上面咧，其實呢個所謂嘅課程咧，首先佢哋嘅前設就係覺得你機嘅人咧，你係 broken，你有問題，你哋可能喺性上面咧係有啲唔係淨係越軌咁簡單，而係你哋可能有啲病態，其實係需要去 fix 你， 即 係 一種缺陷啊， 係啦，你哋 damage goods 咁樣。 系啦，而喺教会长大，我亦都接受呢样嘢嘅。我当时系觉得自己 broken， 咁所以行去嗰阵时候，我根本就唔会个前设咧，唔系呢样嘢啱定唔啱。呢样嘢佢因为一入去咧，佢已经直头就讲个六段经文咧，讲嗱呢样嘢唔啱嘅。OK， 咁呢个就系 starting point 啦。咁跟住先再开始讲，而之后咧，对我嚟讲，大部分嘢都其实系对心理学有关多过一切，即系好多都讲。佢話我 broken 咧，即大部分嘅內容咧都係講緊我哋缺乏父愛，所以咧我哋會將呢個想尋求父愛呢樣嘢 sexualize 咗，咁所以我哋中意男人咧，大部分都因為我哋缺乏父愛嘅背景嘅。 OK， 好啦，咁當佢呢個 point 係成立先算啦，咁唔 apply 落你嘅身上面咧，缺乏父愛啦。 我就唔覺得係咯，係咯，即係我係一個好普通傳統香港中國人家庭咁咯， 係啦，小康家庭 特別缺乏，係啦，咁跟住佢即係話我成即係大部分我哋 sexualize 咗咧，就想揾一個爸爸，咁但係呢樣嘢我就完全唔係咯，即係如果佢想知。如果知道我想同男人做乜嘢，佢就知道唔系揾个爸爸。 你中意嘅妻唔系爹哋妻， 嗰时唔系咧， 错晒。 但系讲真，呢一样嘢咧，对于我嚟讲咧，我就会觉得好匪夷所思。嗱，如果我会经历类似 Alfred 嘅呢一个事咧，即系如果我去接受呢一个咬食治疗咧，其实我会觉得吓好奇怪，因为如果你话我缺乏父爱，我咧就系、是、一个。得到好多父爱嘅人嚟嘅，咁我都想问一下啦 ，Alfred， 你都嗰阵时你话你唔 agree 啦，咁到、你听到呢一个理论嘅时候，咁你嗰阵时嗰个心理状态或者系你谂紧啲乜嘢咧？ 你有冇驳佢嘴？ 系啊，其实我都有嘅，但系呢样嘢就令到我最失望嘅咯，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又再讲流感嘅就系我系一个好理性嘅人，我行入嚟我就系想喺理性上你可以解释到一啲。合理嘅嘢俾我聽，咁呢樣嘢對我嚟講就唔合理咯。咁我就即因為三文基督徒咧喺好多喺即教會傾嘅嘢，好多時都係話哦，你有信心咁，即你一打只宗教牌，就其實唔會即唔會即比較抽離你理性嘅層面噶嘛。但我覺得有個困難，呢啲課程就係佢夾雜宗教同埋科學啦，可以講 psychology， 你講緊好多 emotional brokenness 啊 ，emotional dependency 嗰啲全部都係啲好比較科學性嘢咧。你兩樣嘢溝埋一齊，跟住想用比較科學嗰啲去說服我有個 brokenness， 而我唔同意嗰陣時咧，你就話我唔了解，不如我哋一齊祈禱啦。咁你又抽翻我入去一個好宗教嘅 setting， 咁我嗰陣時就好困惑啦。即係我覺得你想呃我入一個盒裡面。但我想同你理論，你就唔俾，即係你唔會聽我講，跟住你又叫我耷低頭祈禱啦咁樣。咁嗰陣時最令我失望，最係咯，令我放棄治療啦。 唔係呢個好明顯啊，因為其實我哋都知道一啲反同嘅宗教團體咧，有陣時都係拋出好多啲所謂嘅偽科學啦。但係問題係佢哋喺即係嗰個宗教嘅團體嘅 setting 裏面咧，佢哋處身一個咧，其實係幾有 power 嘅，因為佢係掌目啊嘛，佢講咩你都要聽啊嘛。咁但係問題是，喂，你同我講科學，你同我講心理學，但係你哋有冇啲咩 credential 先？你哋係咪真係研究科學？你哋係咪真係有任何即係心理學嘅背景出身嘅人先？唔係啊嘛。然後你扮偽科學啦，然後即係扮同我講偽心理學，都講唔掂、講唔通嘅時候，然後跟住我哋祈禱啊，然後你就即係拋神嘅權威出嚟。咁其實嗰件事係真係好得人驚，我真係覺得。咁所以嗱，但係你一路以一隻咁理性嘅方法啦，但係你持續咗四年， 其實 真係好犀利。即係其實你係咪一開始嘅時候你已經有質疑，但係你係抱住呢一個質疑嘅心態，足足四年咁樣去繼續接受呢個治療咧？ 唔係，其實即係我話 on and off 同佢哋有保持聯絡四年啫，其實唔係一個四年嘅課程，因為呢啲朋友有一啲係我已經好 close 嘅朋友嚟。 咁有啲佢自己又亦都有參加，咁我哋咪會時不時會聚埋一齊有祈禱會啊，跟住講翻自己個生活歷程啊，咁跟住又係用翻嗰套理論去大家一齊互相祈禱啊。 OK， 咁所以咧，我覺得佢都係用一隻即係群體嘅轟炸你啦，同埋扮演呢個心理學同你嘅分析啦。咁但係至少我覺得你即係嗰個即係所謂咬直治療嘅經驗咧，冇以前我哋曾經聽過喺遠古年代啦，即係嗰啲咬直治療症去到一個不人道嘅地步咧，又會電擊啦，即係逼你去睇，逼你去睇一啲鹹片。如果遇到同性嘅話，就會電一電你。咁以後咧，你就會啊 associate 嗰個痛楚咧，就係 with 即係你見到嘅男性嘅同體咁樣，希望咁樣可以令到你戒甩即係同性嘅即係性慾望啦咁樣。即係希望你冇經歷過呢啲咯。 冇啊冇啊，但係另類嘅戒甩咯，個感覺係，即係佢用好多理論去解釋。因為你嘅 brokenness， 所以你有呢啲感覺，所以你要說服自己呢套價值觀先係啱嘅。咁跟住就即係喺祈禱之中就會係一個變相洗腦教學啦，係咪？即係我感覺我一切感覺，我一切嘅理性上嘅分析都唔同意嘅噃。但係就你有一份有一套理論，要說服我去跟咁樣咯。咁其實亦都係另類。將想我搣甩一樣，因為我唔覺得有改變過嘅嘢咯。 OK， 但係會唔會係因為呢個經驗啦？要你搣甩咧，反而係嗰個過程裡面令你更加係確認咗自己即係作為同志嘅身份咧？ 係啊，係啊，所以我就亦都有唔同原因啦。咁我決定就要翻嚟香港同我媽咪慘謀咯，就係咁即係跟住我就去。另外一邊牆，佢想知道個故事係乜嘢啦。咁我就參加即係gay theology 方面嘅課程咯。 哦 ，OK， 咁你喺香港，然後即係尋求希望可以 study 呢個 gay theology。 係啊，咁就同基因有關咯，呢樣嘢就。 哦，因為早期你都係即係基因之家嘅即係其中嘅一位信徒咁樣啦。咁基因之家就係本地，應該係全亞洲第一個啦。咁就係擺明居話咧，就係接受即係同志信眾嘅一個教會嚟嘅。 嗯 ，OK， 咁所以到今时今日，你已经系完全 old and proud and loud 嘅一个中青同志啦，系嘛？ 咁我同我翻我哋屋企家人全部都一齐照晒，都一齐做节啦， 系嘛？你嘅 relationship 已经系几耐啊？你同你嘅男朋友？ 你几耐啊？ 二十 年啦，所以各位朋友，虽然大家即系由今晚开始蒲长大，已经系听咗呢句说话，就系机场无真爱啦。话俾大家知，其实唔系噶， 都有系 有嘅。 我哋喺呢一度都有两个成功例子啦，系啦，一个 Coco， 一个 Alfred。 系啊，我谂下你好似最近先至甩咗拖，点解你会讲你咧咁样？系咯，咁即系今时今日，若果即系你会唔会碰到一啲朋友，可能佢都有宗教身份，可能同你以前都差唔多个情景，然后跟住对于自己个即系性取向都好困惑。我唔知道今日仲有冇，我觉得都会有。你有啲咩过来人嘅经验，有啲咩中高？因为嗰阵时其实你都觉得喺嗰、那个即系 peer group pressure 底下咧，你都觉得要搣甩呢样嘢嘛？你都其实有少少系要去否定自己真正嘅身份嘛？咁你对于呢啲朋友如果有一啲咁样嘅挣扎嘅话，你有啲咩忠告俾佢哋啊？ 其实我一路都同朋友讲话，你咪去试下咯， 即管试下， 试下咯， 即试下，然后拆佢哋招牌。 系啊， 即系喺咩？揾個水落石出嘛，佢話可以改變㗎，佢可以改變咁樣去，即係但我當我講個都要個起點係，如果我覺得有啲人係情緒比較容易俾人影響嘅咧，即係比較感性嘅咧，咁就好困難。其實裡面有啲好多嘢，我覺得比較感性人好辛苦嘅。 Alfred 其實有冇見過成功嘅例子嘅你？ 我有啊，我有。咁我即係其實頭先你講呢個。那個法律改變呢，其實而家紐西蘭都傾緊嘛。咁所以嗰日當然我同你講，就因為我同我以前一班已經 close 嘅教會朋友，佢哋 post 咗呢樣嘢出嚟，佢哋想聯署去話唔應該廢除嘅。咁我從來都冇同佢講過，我就話我而家年紀大，我 I don't care。跟住我就同佢講，你點可以仍然去支持呢啲嘢咧？咁樣咯，咁我 即係同佢哋否白話，我就係覺得呢樣嘢係冇唔得噶咯。咁但係有一個朋友就佢係我其實我第一個同佢探望佢醫生嚟。 係。 咁佢就係而家會一個結婚嘅生活噶咯。咁所以，我係一個極度尊重嘅人嚟。咁佢亦都想私下再 contact 我同我傾，但我未有時間。但我而家睇翻轉頭嘅就係話，因為性向係一個 spectrum 嚟噶嘛。係。咁 bisexual 嘅人，如果我係有宗教背景，我要 bisexual 嘅，咁喺一個咁嘅信，即係嘅信念下，咁我當然有選擇可以結婚啦。 嗯， 係。係咯。咁即係我唔係安靜講我呢個朋友係 bisexual， 但係個即係當我哋係接受呢個係一個 spectrum 嗰陣時候，就好多嘢都好有好可能咯。 嗯， 即係但係佢哋，我唔覺得係咬咬直咯。佢哋選擇佢一個婚姻生活，唔代表呢個就係一個二元嘅理論係可以冇全部人都去一個婚姻生活噶嘛。咁樣 係咁 anyway， 咁我覺得你繼續保持同呢一班紐西蘭嘅弟兄姊妹繼續討論啦。正如你所講，活到今時今日，中青呢個年紀啦，豁出去啦，係咪？以前唔敢講嘅，梗係要講啦。真理就越辯越明。希望做最終有一日，佢正如你所講，即係佢真係正接受即係世界嗰個多元啦，同埋即係性量係幾咁即係大嘅一個 spectrum， 容許每一個人喺 spectrum 裏面站喺唔同嘅位置，同埋活出自己。嗱，今日好多謝 Alfred 同我哋分享一下多年前你曾經啊參加呢個咬直治療，如何拆佢哋招牌啊？ 碌佢哋拍牙 ，OK。迟啲到酒吧开花嘅时候，喺机吧再撞你好冇？再饮个，好冇 ？Thank you， 拜拜。 OK， 拜拜。 地区录得约两毫米雨量，预料广东沿岸今日同听日两日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亦有几阵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转吹微风，能见度较低，展望星期一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本周中期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嘅身份，咪俾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二线。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查什么自行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自己人。 今日我哋自己人咧就探讨呢一个咬直治疗法啦。咁就而家即系头先我哋都学到啦，即系原来越嚟越多嘅国家咧都开始系禁止呢一个咬直治疗法啦。喺新闻之前咧，我哋就揾咗即系 Alfred 啦，就曾经喺澳洲接受过呢、這、一个 新西兰 接受过呢一个咬直治疗法嘅一个经验啦，同埋分享。佢最后就系讲咗一句啦。你咪试下咯， 好中意呢个啊！我成日都好想咧，嗰啲即系本地咧，曾经系推过呢个咬直治疗法嘅话咧，邀请下我啊，去试下。我好自愿做呢个白老鼠。 我都好想去，即系去感受下，因为其实咧，好多年前咧，我已经系有睇过一啲即系以前喺生活喺加拿大啦，即系都有好多即系反同嘅团体咧，佢哋成日举一啲标语出嚟咧，嗰、那个标语就系写 Sexual orientation can be changed。即係嗰陣時，我已經有一個 有一個疑惑，到底你憑乜嘢咁有理據可以知道呢一樣嘢真係可以轉嘅呢？咁係咪真係你做過一啲咩實驗啊，定係乜嘢？咁但係其實頭先啊 ，Alfred 即係佢都有分享翻啦。其實就即係睇到一啲端倪嘅。其實佢就話可能係可能啊，有一啲即係本身係即係雙性戀嘅人士，其實根本佢哋可能係可以中意男性，亦都可以中意女性嘅。只不過其實佢哋最後係選擇咗佢哋本身中意嘅其中一樣嘢，跟住你就話哦，係啊，佢以前係中意男仔嘅，你睇下而家都可以結婚啦。可能有啲團體啦，就係攞住呢一樣嘢就話，其實睇下係啊，真係可以傳㗎。 但係前一兩年我哋都曾經喺節目裏面咧報道過啦，即係美國咧其實有一個咧好惡名昭彰都幾出名咧，就係專係推呢個咬直治療法嘅一個組織啦，就叫 Exodus 嘅。出埃及嘅 Exodus 啦，咁啊裡面咧其實嗰個發起人啊， 係 始作俑者啊，係前幾年咧係 come out 啊。咁然後仲要話、我要出嚟，除咗 come out 之外，我要講聲唔好意思，其實咬直治療法係唔 work 嘅。 唔其實 呢個好大嘅醜聞嚟嘅。 佢創立，但係佢而家話你聽係唔 work 嘅。 你上網啊，或者你 search 一下 Netflix 咧，其實都有一啲咁樣嘅片咧，係訪問一啲咧曾經參加過咬直治療啦，或者係一個中堅分子嚟嘅添。當時可能係周圍鼓吹大家去參加咬直治療啦，到最後咧其實都係唔 work 嘅，都係即係可能結咗婚啊，或者係即係，我都係寧願中意翻男人啊，咁樣即係更加即係開心地生活下去嘅。 但頭先Simon你提到話，即係見到有一啲嘅反同團體有啲口號啦咁樣。我記得有一個口號咧，嗰陣時係好興嘅，就係、點樣去咬直你咧？咁就係嗰句説話就係 pray the gay away。即係我幫你祈禱，祈禱到你嗰個機都可以即係離開你咁樣咧。咁但係跟住咧，你知嚇，我哋同意中人好鬼有創意噶嘛。 係。 咁於是咧就反其道而行咧，就出咗另一個口號啦。 點啊？ 我哋gay the pray away。 gay the pray， 係咪好正啊 ？And we'll always be gay。 係啦，唔使你幫我祈禱啦。 係， 我 gay your pray away 啊咁樣。 Let's just be gay all the way。 OK。啊，頭先係訪問咗 Alfred 啦， 係咁啊， 咁佢提到咧有一個即係同志組織，就係本地嘅同志組織，亦都係全亞洲應該第一個咧，就係歡迎擺正旗外歡迎咧同志信徒參與一個教會，就係叫做基因之家啦。係， 咁跟住咧我就即係揾咗基因之家嘅一位牧師啦，咁其實亦都係我朋友嚟嘅，咁啊 Joe 啦，即係 Joe Pang 啦。咁我哋好親力嘅，我哋叫做彭彭 嘅 啫。 哦，好親力嘅，係 啦。咁 佢同你好似嘅 Simon， 好啊， 邊方面啊？ 小啤啤， 我小啤啤， 小啤係啦。 咁就佢就係靚仔嘅，即係其實係可愛啦。 OK， 咁係來自馬來西亞嘅。咁我就即係打電話問同佢留言就啊，不如你都講下你咬直治療嘅經驗啦，因為我都知道佢有呢方面嘅經驗啦。因為其實可能佢喺馬來西亞都係比較一個保守嘅國家啦。咁佢成長嘅時候，都會遇過好多唔同嘅，即係要逼佢改過嘅情況出現啦。咁不過咧，原來咧佢咁啱咧就翻咗鄉下過年。 系啦， 系啦， 喺呢個疫情期間，於是乎咧，佢就特登翻咗去馬來西亞啦，咁希望去同屋企人咧過呢個新年啦。 係啦，因為佢都係華人嚟嘅，其實佢係嗰邊嘅華人嚟嘅，咁都傳統咧都會過新年嘅。咁就揾咗佢咧，就錄咗音，就同我哋傾下，就講下，即係傾下當地嘅情況先啦。首先 係啦，不如有先由即係 Joe 啦，而家身在馬來西亞啦，亦都係基因之家嘅即係牧師啦，咁就係 Joe Pang 啦，出咗櫃嘅同志牧師啦。首先即係由佢自己親口同大家介紹下佢嘅背景啦，同埋尤其是同我哋 update 一下現階段咧，即係其實馬來西亞嘅即係疫情嘅情況到底係點啊嘛？ 係 ，OK， 有請阿彭牧師。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你哋好，我係彭慧業牧師，可以叫我彭彭，亦都可以叫阿 Joe。我係基因之家嘅牧師，我嚟咗香港咧大概八年，我自己本身咧係馬來西亞華人，咁我咧係一位同志牧師，喺全亞洲咧。基因之家就是第一间欢迎同志的教会。在30年前呢，在全亚洲都没有一间教会咁企出来说神爱同志。而基因之家就在香港这个城市就开始了这个的信息。所以在八年前我就来到香港，也都参加了基因之家。之后咧，仲成为咗基因之家嘅牧师。我而家咧就喺马来西亚，同大家拜个早年先。恭祝咧大家喺新嘅一年 身体健康，新的一年可以常常喜乐，因为呢快乐就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让我们可以抵抗这些的病毒。咁讲开疫情呢，马来西亚嘅疫情每日新增嘅病例呢大概係2000多到3000啦。咁呢喺马来西亚去年开始就已经唔係清零嘅政策啦。咁佢哋而家进行緊呢就係、是、要预依一个嘅病毒去共存。咁所以呢就鼓励每一个人呢就尽快去打疫苗啦。其实而家已经打到呢大部分人都有第三针啦。咁喺马来西亚呢度嘅新年呢，大家都係好有气氛嘅。预备要去拜年啦，全部都係可以、去拜年去玩，或者去唔同嘅州属呢都去探访去拜访，咁都可以嘅。 哦，咁原来呢现时而家马来西亚呢已经放宽咗呢个清零嘅措施啦。咁、所以变咗我諗佢哋喺农历新年呢，大家都知道喺马来西亚咁多华人啦。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呢佢哋嘅即係每年嘅农历年嘅气氛呢同香港都即係不相伯仲嘅。咁今年佢哋真係可以又有即係家人团聚活动啊，又可以拜年啊。 可以食捞起啦。 可以食咩捞起 呀。 咁我唔知我冇食过。 咩香葵我都有喺屋企整㗎。 係呀係呀，有啊，我都有食过。 点㗎？ 是一些鱼生片， 其实佢就是用一些七彩缤纷，即是我很啱机人食的，因为呢你要佢每 捞起啊，捞起捞得起咁食， 系啦，咁佢就将好多唔同嘅，即系例如生菜啊， 红萝卜 烧 啊，系啊，绿色嘅蔬菜啦、 鱼生啦、啊，尤其是咁就摆埋一碟好靓嘅，然后一齐咧 攞 到 筷 子去叉起佢， 跟住一齐讲捞起捞起， 我真系唔知道嗰度传统嘅， 即 系 尤其是即系新加坡嗰边都好兴嘅，拎叉起去，咁就捞埋一碟，咁就话啊，我哋捞起啦，就寓意即系捞到 风生 水 起 咁啊， 有几好啊，几港式嗰件事。 系啦，不过而家可能就唔系咁好啦，因为要共用筷子。 我都唔系， 或者捞完之后唔好再 唔系捞嘅时候用公筷咯， 系啦，捞系啦，用公筷捞一次，跟住先食。 系啦，总有方法嘅。嗱、我觉得即系好似正如先前我哋访问嘅 Alfred 咁样啦，咁好多时咧，即系我哋身边认识一啲曾经真系喺年青时候咧系接受过咬直治疗法咧，都系。因为可能佢哋都有宗教背景，咁、而好多时咧，即系提供又即系建议佢哋即系接受咬直治疗咧，都系一啲宗教团体佢哋认识嘅一啲分支嘅姊妹团体咁样啦。但系头先都提过啦，即系身在新西兰，其实基本上即系美国咧，即系嗰啲恐同嘅即系宗教团体咧，佢哋已经有财有势到咧，其实已经喺纽西兰有分部提供咬直治疗嘅服务。OK， 咁而即系彭牧师佢更加啦，即系来自马来西亚，我哋都知道即系其实马来西亚嗰、那个即系恐同气氛啊，即系比香港。同埋其他地方都更加嚴添啦。咁而佢咁年青嘅時候已經係讀神學啦，同埋一心想做牧師。其實原來佢都曾經係接受過教會提供嘅所謂咬直治療啦。咁到底係情況係點咧？不如我哋捉住而家身在馬來西亞嘅彭牧師，由佢現身說法同我哋介紹一下好。 講到咬直治療咧，咁當時候我讀神學第二年，大概係21、22岁嘅时候，我开始咧荷尔蒙嚟到去让我觉得我有性需要啊，咁我就开始去谂想拍拖或者有啲嘅性幻想，而我性幻想好得意，就唔系单纯嘅系中意女仔，咁因为喺我周遭，因为我喺教会里边长大。咁我知道男仔就係会鍾意女仔嘅。咁但係我唔完全係呢个方向。我好似有时会好对男性有啲嘅好奇同埋欣赏。讲得好听啲就係欣赏啦。其实直接啲就係讲緊我有性幻想对男士。咁当时候我就喺神学院啦，我就去问一个神学院老师，佢呢係临床心理学家嚟嘅。咁我就问佢，咁佢就同我讲话，你有冇拍过拖？我话我冇拍过拖。佢话你搵个女仔拍拖，应该就冇事㗎啦。咁我好听话啦，我係一个乖乖嘅学生。咁之后呢，我就喺度放眼四周嘅望下，有一班呢就係新嚟嘅师妹。咁喺嘅师妹当中呢，我见到一个嘅女仔长头发，好斯文，好温柔。 咁我就開始同佢做朋友啦。好快嘅，我就追求佢。其實都冇點樣追求，只係同佢講我對佢有好感。可唔可以做我嘅女朋友？咁當時呢，我有三個師兄都追緊佢嘅，咁我係最後一個。咁呢，佢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就揀咗我啦。咁我就同佢拍拖大概兩年嘅時間。喺呢兩年呢，其實我都係盡心盡力去愛佢，我亦都係真心咁愛佢嘅。但係我發現愛佢嘅同時，我心有一股嘅呢種嘅搅动，呢种搅动就是好似唔系咁单纯，只系爱佢，我都会同时会谂下其他嘅男性啦。当然唔系所有嘅男性，系我杯茶嘅男性啦，或者系同佢一齐嘅时候，我都会话俾佢听话，啊那个男仔好靓仔，咁我哋就一齐睇。咁我嘅女朋友当时话俾我听。你好特別，因為我係第一次拍拖，佢就唔係啦。咁佢就話同咁多男仔拍拖都未試過好似我咁樣嘅男仔，好細心啦，同埋好明白女仔一啲喜好啦，或者會陪佢去買一啲嘅化妝品啊等等女仔嘅用品嚇。咁我都唔知點解，不過佢又覺得我好唔同。咁當時候。兩年之後呢，佢就有一日問我啦，佢就話不如我哋計劃結婚。咁當時我就真係我會覺得好大件事啊，結婚。我一世就係咪要咁樣過去呢？好似冚醒咗我啊，呢個問題。咁我開始返屋企諗啦，我覺得呢個唔係我真正要嘅嘢。咁我就同佢提出分手。咁提出分手之後，我就去尋找如何去改變自己，即係咬直治療。咁我喺神學院嘅圖書館啦，甚至同神學院嘅老師同心理學老師嚟到去傾我呢一件事。咁當時咧有好多嘅方法嘅，亦都有好多嘅說法。其中一個係當時最流行嘅說法咧，其實喺八九十年代都係好流行嘅，就係話。你其实是缺乏了这个爸爸的爱，所以你大长大你就去找男人，希望可以填补这个爸爸的爱。那这个当时候听起来其实呢就好像很合理，但是我爸爸和我的关系是 OK 的，很亲密的，我家里都是 OK 的一个。我身邊亦都有啲嘅朋友咧，佢哋係單身家庭啦，由細到都冇爸爸，但係佢哋都係異性戀咯。咁我就半信半疑啦。咁甚至咧，一啲嘅教導啦，或者一啲嘅書咧，提議就係用一啲嘅行為治療法啦。咁當時候我就用咗兩種嘅行為治療法。咁一種咧就係將嘅橡筋帶啊。放在你的手腕那里，那你出到街，你一见到呢男性你有心动的，那你就弹自己一下。那时候我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是这样的状态，那弹到的手当然红晒啦，肿晒啦，是痛的，但是这种的痛呢是阻止不到在你的内心对男性那种的中意，所以之后我都放弃，咁就尝试咗另外一种啦。另外一种咧喺基督教里边系好流行嘅，就系禁食祷告。我记得当时咧，我七日唔食嘢，每日咧跪低痛哭祷告。咁喺呢七日嘅里边，就只系饮水嘅啫，吓到最后都。解決唔到呢一個嘅問題嚇，咁啊，仲有一樣就係、是，亦都幾流行嘅。我嘗試過一兩次嘅啫，就係、是、被趕鬼或者自己去趕鬼，因為咧喺基督教有其中某些教會咧就相信同性戀係俾鬼上身啊，俾鬼附。點解係俾鬼附呢？係因為天使係。 即系魔鬼咧，原本咧佢哋系天使，系叫堕落天使。天使咧本身就系冇性别之分，咁所以咧佢就系魔鬼。佢嚟到呢个嘅世界，就会骚扰人啦，然后如果佢上咗你嘅身咧，你就会捞乱咗你嘅性别，男仔就会变咗女仔啦，女仔就会变咗男仔啦，即系咁。咁所以佢哋其中一个理论咧，就相信。同性恋是被鬼上身被鬼附的。咁呢就会进行一啲嘅仪式帮你去赶鬼嘅。咁当时呢我都有相信呢一个嘅说法，咁都做咗一两次啦。咁呢个就係大部分咬直治疗嘅一个过程。咁仲有一个就比较长时间，係两年嘅课程。喺呢两年呢好多教会都会进行嘅，喺马来西亚教会，甚至今日嘅香港教会，今日吓2022年咧，都仲进行紧嘅一啲咬直治疗喺教会里边，佢哋会话系成长课程啦，但系咧喺里边呢两年嘅课程，一个星期就上一日，就有人陪你啦，话俾你听，你睇圣经呢度讲同性恋系犯罪嘅，同性恋系要落地狱嘅，然后咧点样去咬直治疗呢，就是当你想到同性的时候，你有些性幻想，你就要跪低祷告啦。你可以喜欢对方，但是你不可以有性行为啦，不可以性幻想啦。咁呢就有一些的 support 嘅，因为是一个 group 嚟嘅，它不是一对一。咁当然会有一对一嘅时间啦，亦都有一班人去支持你，同路人一样，话俾你听，真系要坚持啊！喺呢个成个嘅过程就大概两年。咁今日咧喺基因之家，我哋有好多朋友嚟啦，有某部分嘅朋友都经历过呢种嘅咬直治疗，然后佢哋嘅生命系非常非常之被再次伤害啊，甚至系扭曲嘅状态。咁所以我做牧师依2004年到而家，我觉得经历过咬直治疗嘅朋友咧，系内心系好多嘅自我歧视，因为佢长期灌输一啲嘅思想，就系话你唔可以中意自己咁嘅部分，你要拒绝佢。而其实同性恋呢一样嘢系好自然嘅。是好自然发生的。我不是被爱情伤害，不是被很多女性伤害。我是小小个，现在想起来，其实小小个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知道自己是同即是异性恋不同的，不一样。咁因为嘅周遭嘅环境话俾我听，我不可以是咁。所以我就尝试去咬直。甚至在教会里面进行咬直治疗，咁呢个咧就系我嘅咬直治疗嘅过程同埋我嘅故事，多谢大家。I'm a fool, but they all think I'm bad. don't have to explain myself to you. I'm a grown woman and I do what I want to do. I know that it's wrong, but I want to have fun. Yeah. I know that it's wrong, but I want to have fun. 听完咧，身在呢一个马来西亚嘅彭牧师咧，讲述以前年轻时候咧接受呢个咬直治疗法嘅经验之后咧，都要抱怨啊 Adele 一句啊，就系 Oh my God，Oh my God！ 但系至少佢头先讲咧喺咬直治疗里面咧，其中一招咧，我觉得就算唔 work， 摆到明系唔 work 噶啦。但系至少有样嘢都可以造福自己嘅，就系咩禁食祷告嘛。 系啊， 我会 fit 咗， 七日冇食嘢， 禁食都健康嘅。 系啦，落到机场嘅时候就更加多目光啊，咁于是就更加难搣甩啦， 更加饥渴，又肚饿。 所以都是证明那句就刚才我提过你是不可以 pray the gay away 的。 是 ,just gay the pray away。 OK, 唔该晒彭牧师。OK, 睇下新闻报道先啦，一点半啦。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油麻地避风塘卸货区有一架货船起火，暂时未有受伤报告。事发在接近午夜12点，消防到场后开喉灌救。警方说已经找到船主，经询问后知道船上没有任何危险品，暂时未有附近船只被波及。本港昨日新增26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10宗涉及葵涌村日葵楼，累计96名住客或访客确诊或初步确诊，初步阳性个案涉超过100宗，大部分同日葵楼有关，邻近的影葵楼累计8人确诊或初步确诊，包括一名玛加烈医院病人服务助理，他曾经没有戴口罩和另一名病人服务助理在茶水间聊天，该名助理亦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早前在日葵楼抽取环境样本，当中有公共设施样本呈阳性，显示大厦内有大型环境污染。中心又说 Omicron 变种病毒的症状和感冒相似，容易令人轻视。政府已經通知各政策局同部門，住在葵涌村的所有政府雇員暫時不需要回工作地點，留在家中，盡量減少外出，直到所屬政策局同部門另行通告為止。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呼籲其他企業的雇主在可行的情況下向員工作出類似的安排。他表示，为了应付执行各项和防疫相关措施，在考虑个别行动实际规模和人手需要后，政府会适当调派政策局和部门人员提供跨部门支援。局方已经通知各政策局和部门采取应变，在维持公共服务的前提下，每个政策局和部门可以按本身情况作出合适的人手安排，尽量减低办公室的人流。

定和相关细则就会在2023年全中运竞赛规程公告。台湾地区过去曾经有跨性别运动员参赛，不过当时是在大专校院运动会的一般组，而该运动员在身份证上的性别栏亦都完成更改，因此完全符合参赛资格。而这一次就是当地的运动比赛首度将跨性别运动员纳入参赛范围。泰国宪法法院早前颁布裁决，不单止裁定同性婚姻不获宪法承认，更是发表12页充斥性别歧视和恐同偏见的声明，解释他的判决理据，包括批评同性婚姻无助生育、建立家庭、继后香灯，甚至会破坏自然定律和家庭团结。法院歧视性小众的言论一出，立即惹起公愤，不单止曼谷爆发示威抗议，当地的婚姻平权组织亦都发起请愿行动，短短数星期已经累积超过27万人签名以示不满裁决。在很多人心目中，泰国是亚洲少数性别小众友善的国家，但是在争取同性婚姻平权方面，泰国多年来始终未能通过同性婚姻或者民事结合。去年交往12年的女同志伴侣 Pham Sae-eung 和 Phuong Pat Hengkam 尝试在曼谷一个地区办事处注册结婚，但是被办事处职员以两个女人不能够结婚为由拒绝。他们其后向法院投诉，只有男女可以结婚，对性别小众不公平，违反宪法对平等婚姻权利的保障，要求法院作出裁决。结果令人失望，但是真正令公众哗然和愤怒，就是法院其后在12月初发表的12页声明。联署声明的8位男性法官希望解释裁决理据，但是内容就充斥着性别歧视、恐同恐跨和保守偏见。为了抗议法院的裁决，由超过40个泰国性别组织组成的婚姻平权联席发起联署请愿行动，要求政府修改民法的婚姻定义。网上联署在一日内就突破了上呈国会所需要的签名数。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Simon， 好喜欢你那几句泰文，唔该教我哋读多几次。 是名字的，名字的 Pham Sae-eung，系啦 ，Sae-eung 系佢个姓，系啦，其实 Sae-eung 咧 ，Sae-eung 咁嗌佢系咪嗌全名噶 ？Sae-eung 哦，唔系啊，泰国咧通常系会佢有个小名噶嘛，因为泰国人嗰啲名咧好长噶嘛，譬如我舅父啊，我舅父嘅泰文姓咧系 Chandra Somphone， 即系净系而家个姓已经咁长。 你舅父系泰国人嚟噶？ 唔系，我妈妈嗰边系泰国华侨嘛，咁、 okay. 但系好得意嘅，我妈妈嘅姓咧同我舅父嘅姓系唔同嘅。头先嗰位女同志咧，咪叫 Sae-eung 嘅，佢嗰、那个、啊、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华侨嘅姓嚟嘅，即系喺当地。如果你系 Sae 乜 Sae 乜咧，即系好大机会咧都系华侨啦。譬如我妈妈咧系 Sae Koh， 因为咧系我妈妈姓许嘅，其实系系啦。咁 Sae 其实系潮州话嚟嘅，即系姓许咁解，系啦。所以 Sae-eung 咧应该系姓吴咁解。 哦，所以系多谢你啊， 系啦，所以呢个小教学啦。如果即系佢争取成功咧，都系华人之光嚟嘅。 唔系，但我觉得好得意啊。当然啦，即系我好多即系其他国家嘅人听广东话都会觉得好得意啦。我哋好似每一句都系谭咏程都好似嗌紧交咁啦。 系啊， 即好硬净啊嘛，广东话。 系啊系啊。 但系我哋作为广东人，觉得即系广东话咧有只即系，其实系。好 dynamic 嘅一個語言嚟， 係係係， 即係好多花款啊，同埋嗰啲 grammar 擺位咧，其實係哇千變萬化、所以其實我覺得外國人咧學廣東話係好難。 係啊， 當然頭先你講個嗯字咧，我覺得即係因為嗯呢個字咧，即係 global 嚟講咧係有多唔同嘅意思噶嘛。 嗯， 即係我好開心嘅時候，嗯，又或者我要去方便嘅時候，嗯咁都係嗰個字嚟嘅。 但係何 西都又係嗯。 但是韩文的嗯是咁解喎。嗯。 OK, 是啊。 OK, 即是用个鼻应你就话是。 嗯是啊、嗯、因为呢 其实广东话都是啊。嗯、 是啊你。 同埋想唔应你嘅时候都系嗯咁 啊。是啊曾经学过韩文啦即是究竟咁系点样讲啊我讲耶、yeah, 但是有啲韩国人即刻就即望住我啊唔使咁郑重你讲嗯就得㗎啦。嗯就真系咁解囉。 嗯。嗯 ，OK， 好啦，今日咧我哋即系要快啲开波啊， 系， 因为呢一排我哋兴趣大发。 解兴趣大发呢？因为呢排听到好多新闻咧，都系硬系同呢个性咧有扯上关系，又或者我哋好容易吓。即係以我哋嘅思想嘅模式咧，都係同呢個性扯上關係。嗱，上個禮拜咧，我諗即係國際間嘅一個頭條啦，亦都係呢個體壇嘅一個頭條啦，就係、是、莫過於係祖高域啦，即係被大界出境啦嚇、啊，因為佢唔遵守呢個澳洲嘅有關呢個 vaccination 嘅即係措施咁樣啦。我對於祖高域咧，我印象不嬲都麻麻地。除咗今次事件之前咧，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啊，即係雖然你係世界級嘅一個網球手咧，但你使唔使咁燥底咧為人？即係佢喺網球上面場上面嗰啲品咧，真係好差嘅喎。即系以前麦根莱都已经系坏孩子啦，但系佢未至于麦根莱未至于燥底到咧。我少觉得麦根莱嗰阵时嘅燥底咧，系佢要去建立一个坏孩子嘅形象。佢系会发脾气啫嘛，佢唔会掟网球拍，唔会动粗噶嘛。 掟嘢 记得上年佢掟嘢掟到即系喺侧边咧，帮手执波啲工作人员咧，争啲掟到佢嘛。你真 系 好离谱咯。 呢啲真系冇品啊。 咁但系祖高域同呢个性有咩关 系 咧？ 系咯系咯。 咁就話說佢有關呢個澳洲俾唔俾佢入境啊，同埋可以參賽咧，其實就有一個嘅聆訊噶嘛。咁喺當地嘅法院聆訊嘅時候咧，佢哋就用串流嘅形式，咁俾大家可以睇嘅。咁但係串流都咁上緊嘅時候咧，大家發現咦俾人 hijack 咗。系无啦啦睇紧个聆讯嘅时候咧，有 point 睇嘅，点解？ 喂，咁精彩， 咁精彩、啊！咁但系到底系咩 point？ 佢又冇讲啦，系男女 point 啦、啊，定系同志 point 啦、啊？我 有啲另类娱乐、啊。 咁、 但系 我觉得 几 好啊！你有冇听过聆讯咧？有时都好闷噶嘛，用嗰啲咩，即系律师嗰啲语言啊，有时你真系唔明佢哋讲咩噶嘛，纠缠好耐噶嘛，但系突然间系咯，眼前一亮，咦？有中場嘅演出喎、啊，咁樣我都會醒神啲咯。其實係咪先？ 係啊，未咁我諗呢啲我就唔知佢發生咩事咧，點解俾人 hijack 咗咧？但 hijack 事件真係即係時有發生嘅、即係嗰陣時我都聽過有一個唔知新加坡定馬來西亞嗰間雲吞麵鋪啊，佢播緊個電視咧，即係無啦啦又係俾人哋 喺雲吞麵鋪 食緊細蓉嘅時候， 咦？點解 咁甩蝦嘅時候 場面嘅，即大家就突然間醒神一下咯。即嗱，我就唔知麥根來嗰、那個祖高域嗰、那個，即係嗰件事佢點樣解決啦。咁啊，雲吞麵鋪咧。个老板就即刻熄咗个电视佢，就系、是、咁样啦，就处理咗件事。 系啦，咁啲在场嘅客仔都嘘晒咁样。 哎呀， 我唔俾钱啊！ 不过你讲起即系 porn 呢一样嘢啦，最近咧喺雅典啊，即系喺希腊，即系都发生咗一样嘢，咁就。原來喺當地咧就最近咧就流傳咗一段影片，咁啊內容咧就係顯示有兩個蒙住面嘅男人喺呢一個聯合國列為世界遺產嘅雅典衛城發生性行為嘅一段片，即係其實你當係一個 porn 咁樣啦。咁而家咧即係當地嘅政府咧官方咧就即係好震怒啦，佢就話咧一定要揾出呢一個影片嘅幕後黑手。咁但係其實呢一個幕後黑手咧又即係。有一個人咁樣走咗出嚟嘅，咁其實即係當然咧，就佢就即係將自己匿名啦。咁其實咧，佢就話咧，就即係佢呢個叫製作人啦，佢就表示咧，其實呢、這、一個帕德亂神殿咧，係象徵呢一個民族主義啦、古代崇拜同埋父權啦。咁所以咧，其實佢係即係有一個藝術嚟嘅，即係佢係將兩個男人喺呢一個即係雅典嘅衛城，即係嘅性愛場面咧，係描述一個政治行為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而家當地嘅官方咧就好唔 buy 啦，即係好嬲啦嚇，有冇搞錯啊？即係喺我哋一個咁出名嘅古蹟，係啦，即係一個係佢哋國家嘅象徵嚟㗎嘛。咁即係啊，你擺你居然拍一個咁即係淫褻嘅片咁樣，咁啊即係一定要揾呢一個幕後黑手出嚟啦。咁所以我就啊。又想問下大家，即係嗱，你覺得呢一樣嘢係即係涉毒啦，定係藝術啦？ 你追溯翻有關雅典啊，同埋古希臘嘅文明嘅時候，喂，以前男嘅愛，除咗係普及之外，甚至係歌頌㗎。呢、這個更加符合雅典嘅歷史嘅淵源啊，係咪先？ 係。 你睇翻，但當然我要睇過先。 係咯，我想睇咗先。呢啲啊，係咪讚美？ 犀利喎！你唔好睇少呢条片咧，有36分钟咁长噶吓。 得，我可以 嘅。系啦，你可以上网 search 下嘅。 咁长添。 系啦，叫做The Parthenon， 系啦 ，The Parthenon。 你一阵间 share 俾我睇下啦。 系啦，咁但系我就未睇过嘅。 喺边度发放嘅咧？佢喺即系 social media 嗰度定系？ 其实咧呢一个咧系当地一间大学。 嗰度去對一個小眾放映先嘅，即係佢應該係 短片咁。 其實應該喺大學，即係應該係一個大學生拍嘅。咁、 okay. 佢就然之後喺大學裏面搞咗個放映會，咁就即係俾可能係在場十幾廿人咁樣睇嘅啫。 哦，就係將佢係當成一個學術嘅研討嘅放映會添，係、 嗯、 好、 哦、 academic 嘅添， 好 academic 嘅，同埋係好藝術嘅成件事 嚟 嘅 喎， 分分鐘係㗎。 咁我更加想睇啦， 係咪啊？ 係啊、嗯。不過你講開咧，咁其實我好似唔知早幾年前咧，我哋都好似提過咧，係有人咧特登去到另外一个即系明星嘅地标啊， 嗯， 就系古埃及嘅其中一个金字塔咧，有男女啊，就爬咗上去金字塔。 哦， 因为你知咁大嘅金字塔，虽然夜晚即系佢系 close 啦，唔俾有人经过啦，但因为实在太大嘛，个幅员 系啊， 咁总系有啲金字塔可能即系就算有个守卫喺度，佢都睇唔晒咁多角落噶。 流亡之余， 咁于是我对男女咧系爬咗上去咧， 嗯， 然后就即系影咗一啲佢哋即系亲昵嘅行为喺金字塔顶度做啊， 咁高难度嗰度。 首先我觉得， 哎呀，啲网红系拣高难度噶、 啊，但系我少觉得你好勇啦，首先你好劲啦，可以避晒啲守卫啦，但系爬到上去你仲有气做啊？ 系咯，佢爬完即系先唔讲佢即系攰唔攰啦，同埋咁边个帮佢哋揸机咧？揸机嗰度辛苦喎，其实 唔系嘅，网红我谂佢哋已经系带晒啲遮三脚架， 炉火纯青 或者系啲即系 top shot 影落嚟啊，即系 佢哋可能有晒 drone 添， 佢哋系有预谋要做呢件事嘅，亦都希望得到好多即系 like 啊咁样。所以头先我就问你啦，嗰条片其实佢拍。拍嘅原因系乜嘢咯？咁如果系功课嘅话咧，咁我觉得就值得大家去睇下或者评价。 系啊系啊，我哋一齐评分 佢嘅功课拍得好唔好，同埋拍唔拍出佢想歌颂 表 达 嗰 样 嘢。 系 嗱，讲开啦，即系头先Simon 喺呢个 Gay News 里面都提到啦，有啲即系反同嘅即系分子咧，都依然系嗰句噶嘛，即系老掉大牙嘅说法咧、就系、是，其实咧即系传统嘅男女嘅婚姻咧，同埋即系性爱呢样嘢咧，系为咗生儿育女噶嘛， 嗯， 即系 reproduction 噶嘛， 嗯 ，OK， 咁我觉得你哋同志就唔可以用天然嘅方法嚟到生儿育女咧，所以觉得你哋嘅性爱系及不上呢一个异性恋嘅性爱嘅咁样之类啦吓，但我想话俾大家知道咧，即系最近有啲嘅即系大自然嘅科学。家咧就公布咗一个即系最新嘅 study 啊，就发觉咧原来咧就算吓好多一啲我哋好熟悉嘅生物咧、 嗯， 其实佢哋性爱都唔系为咗 reproduction 嘅， 嗯， 就是、最近有一个 study 咧就发现咧，原来海豚啊， 系 原来海豚咧，女海豚啦吓，佢哋嘅阴蒂咧，原来系同即系女人咧，即系人嘅，即系阴蒂咧，个结构系好似嘅，似到个地步咧，因为佢里面有多啲 nerve 啦，即系神经线啦，同埋即系系可以有好多血管通过啦。咁于是乎咧，从呢个研究就发现，即系同人类嘅阴蒂嗰个结构咧接近，即系话其实海豚咧系可以用即系佢哋嘅阴蒂咧系会得到即系性爱嘅乐趣。所以佢哋得出嘅结论咧，即系话其实海豚系有好多 lesbian sex 嘅。 怪之得成日发出你个海豚音系咪？好高入 系啊！然后跟住进一步话咧，披露咧就其实喺海豚里面咧，佢哋嘅同性嘅性行为咧，其实系非常之多嘅。然后佢哋咧就其实如果咁多嘅话，即系证明其实海豚佢哋嘅性爱唔系为咗要生儿育女啦。 嗯， 因为佢话海豚啊 ，they have sex all the time。咁你一定唔系为咗生儿育女啦， 系啊， 而系为咗即系可能系自己嘅享受啦，而系。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海豚系好 social 嘅即系 animal mammal 嚟，因为佢哋唔系鱼嚟噶嘛 ，mammal 嘛， 系系系， 咁所以佢哋有阵时系透过性爱咧嚟到去连结啊，即系社交啊咁样嘅， 嗯嗯， 咁所以 都几似人啊。 似人啦，系啊，系啊。 其实有乜咁出奇咧？即系你去，即系嗱，而家疫情先至冇咁多人啫嘛。你譬如去兰桂坊吓，每晚发生几多即系 好多海豚， 系几多海豚喺里边？唔通 游来游去？ 系啦，唔通嗰啲人系喂，我哋今晚去 reproduction 啦？咁我哋唔系啊嘛，佢哋唔系为咗嗰样嘢噶嘛。 你试下上去嗰啲 app， 就算直人嗰啲 app 喺个 profile 写咧 dating 嘅原因就系 reproduction， 睇有冇人睬你啊！ 唔系你讲开呢个咧，即系 reproduction 咧，我就想讲喺单啦，即系唔知真定假啦，不过流传咗即系个零礼拜啦。咁你知道有个即系 rapper 啦，咁佢就叫做Drake 啦，咁就系即系加拿大嘅，我记得系加拿大籍嘅。 哦，原来佢系加拿大 嘅。系啊系啊系啊，咁佢就即系好出名啦。佢有个 好出名，但系唔系好恨听，因为佢每只歌都差唔多， 同埋好中意晒命咁样。 OK， fine。 咁最近咧就有段新闻咧就话佢，佢有一位即系同佢有个一夜情嘅一位。 女士啦， okay. 就要控告佢啊。咁啊，控佢啲乜嘢咧？咁原来咧，事源就系佢啊认识咗呢位女士咧，就系 Instagram 啦。咁认识咗之后咧，就相约去发生关系啦。咁啊，完事之后咧。咁嗰位女士咧啊，唔知係咪即係啊過程入面就覺得嗯，我都好想生個 BB。咁但係你知啦，佢哋就有做安全準備噶嘛，即係你知啊 ，Drake 咁梗係唔會咁立亂， 係啦， 即係有人就生咗個仔點算咧？咁、所以因為其實之前佢真係有前科係咁樣嘅類似，咁所以佢就啊就。就將佢嗰個完事之後嘅物件咧，就加咗啲加工處理喺入邊。 嚇、啊！咁唔明喎、這個、呢 一個嗱，就講啦。咁個女件，咁個女士咧，其實就即係將佢嗰個用過嘅安全套咧，咁你知啦，咁入邊都有啲Drake 遺留下來嘅、即係 物。 DNA 宝嘅 DNA 嘅 DNA 啦， 谂紧个词汇应该用咩 啦？嘅 DNA， 咁佢就想将佢嘅 DNA 就放翻入你自己体内啦。 OK， 咁但系之后一放入去嘅时候咧，就发现哇，好辣啊，好热，热力上升， 热沸腾，热沸腾。 咁原来 佢系咪食完辣嘢？ 唔系，就系话佢咧就即系完事之后，佢就即系可能要抌咗佢啦。咁但系佢就倒咗啲辣椒油入去啊，辣椒酱啊。 吓， 系啦。咁就希望就殺死咗即係即係精液入面嘅即係精蟲咁樣啦。咁然後就避免俾人盜用 了。哦，你講係阿 Drake 係啦， 咁樣做 係啦。咁而嗰位女士咧就即係。咁身體受創咧，就話要告佢咁係 啦。咁呢個係嗰個女士嘅指控啦。咁係咪真就唔知啦。咁、但係如果係即係我哋當係真嚇，假設係真嘅話咧，其實都幾。几麻烦嗰个过程， 唔系首先阿 Jack 要常备一支辣椒油喺间房嗰度，喺床头。人哋下次问入到间房，点解你床头有支辣椒油嘅？哦，阵间你就知嘅啦。 通常系印度神油嘅啫，点解你会要辣椒油咁特别嘅咧？你 或者系润滑剂嘅啫，咁样 红色嘅润滑剂，哇，系惊惊。 同埋嗰啲系咪 XO 酱辣椒油啊？ 我哋香港人就用 XO 酱 嘅。因为呢个其实呢一件事情咧，都有人倾开咧。其实咧，有一啲即系例如可能即系好高身价嘅即系演出歌手啊、明星啊，或者运动员咧，即系其实佢哋有一夜情发生咧，其实佢哋都会鼓励佢咧，即系安全地去处理呢、這、一个即系即系安全套咁样嘅。即系话，如果你唔能够去即时去即系消灭咗佢咧，佢建议你哋带走嘅。 而其中你带走未算咯，然后跟住你仲要加辣椒酱，然后留翻喺度。所以我觉得咧，嗰个女士嘅指控咧，我系有保留咯。因为你加得辣椒酱，你不如拎走啦。你咪讲咩？你要加辣椒酱留翻俾你，即系冇理由噶嘛？我觉得 系啊，你等等先，帮佢加少少调味， 唔系 加完就俾你 咯。如果你咁惊，你咪拎走咯，系咪先？ 咁我觉得都唔使带辣椒酱嘅。其实而家即系咁多呢啲，即系搓手液啊、洁手液啊，即系呢啲 喷佢咁啊，搞掂啦，系嘛？ 唔会无啦啦带支辣椒酱去赴会 嘅。系啊，照计佢都唔系俾佢系啦，其他用处噶啦。 仲要我哋嗰啲成樽嗰啲咁樣咧， 咁我覺得依家真係即係半信半疑啦。而佢當事人咧，亦都冇正面去回覆呢件事咁樣嘅。 係，我哋就冇呢啲煩惱咯。 系我哋唔出名啊， 唔系我哋真系冇呢个烦恼吗？ 嗯，系啊，我哋使乜惊啫？ 我哋唔需要 真唔使惊啊嘛，系咪先？咁所以都证明一样嘢就系又辣又唔辣咯。如果好快又过年 了， 所以呢今年度的自己人呢就下个礼拜六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就是大年二十七。 年廿七， 系今年系有啲混淆嘅，因为嗰啲咩即系新历嘅廿几号咧，又好接近嘅，即系 年初一原来一号嚟， 系啦。但系记住，今年其实系冇年三十万噶，年廿九就系所谓我哋传统所讲嘅年三十万，就系星期一啦咁样。咁所以就我哋当同大家讲呢个即系虎年农历年咧，就系下个礼拜六噶噃。 系啊 ，OK， 我哋预告过我哋会请边个嘉宾上嚟啊？ 我哋会请一位即系好精通呢个即系 术数 啦，塔罗嘅莎拉， 系啊，好犀利啊！ 其实我哋上年已经揾过佢噶啦， 嗯， 咁但系上年都系疫情嘅关系咧，其实我哋都系做一个即系宣 call 嘅访问啦。我谂今次因为我哋都唔能够亲自请嘉宾上嚟咧，我哋都会系咁样去处理呢件事。 系啊，因为而家我哋都即系喺防疫嘅情况底下啦，咁所以咧就规定咧，就算喺直播室里面咧，最多即系得三丁友嘅啫。 系啊， 咁但系我哋主持都已经系基本系三个啦，咁所以而家所有我哋访问暂时都系要透过封烟啦，又即系 Zoom 啦咁样啦。咁同埋，因为我哋上年已经系即系试过一样嘢啦，我哋觉得原来大家都好留意呢样嘢嘅。 嗯， 咁就系到底全港啦，即系摆一啲靓桃花啦，大家要跑个桃花运嘅话咧，有边啲景点咧，就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咁所以咧，今次阿莎拉咧都应该会喺下个星期做节目之前咧，就会游一游港九新界，睇下今年边啲桃花靓。 系咯，我 因为尤其是今年冇咗巴士嘛， 系啊系啊，我唔知道原来呢啲系即系年年都唔同噶，我以为系即系即系某处会系好出名，咁跟住你每年都系会去嗰度嘅， 唔系你夹翻你嘅时辰八字噶都要， 系嘅咩？ 系你出生嗰啲即系 你啱边区咯， 系啊， 哦，九龙区咯，最好就 系啊。其实以往我哋每年喺我哋嘅港台嘅大堂里面都有桃花嘅， 哦系， 咁但系通常我哋都好少跑嘅，因为个桃花，因为我哋嘅大堂嘅楼底比较低， 唔系冇乜位啊，我惊撞冧， 唔方大坡得佢 啦，惊撞冧啦。 系啊，咁啊，上年阿莎拉讲咧就话，唔单止个桃花大咁简单嘅，要睇埋佢 shape 啊，咁够靓啊，同埋开成点啊，咁样。 同埋我记得佢上年有教点样行嘅，即系唔知乜要行几多 个顺时针 啊，顺时针咁啊，唔记得啦，要再问。 同埋 系咪跑三个圈啊？同埋今時今日係咪要跑九秒九啊？ 或者記住唔好揀啲爛桃花嚟到， 係啊，千祈唔好揀爛桃花， 或者啲借桃花，或者啲假桃花。 係啦，即係上年佢成 detail 都講話，即係其實邊一區嘅桃花雖然大，但因為佢咧其實個 stage 咧已經去到即係接近係開到爛曬咁滯啦，咁所以你喺嗰度跑嘅話咧，就會跑出啲爛桃花。 係多唔一定好嘅，最緊要靚， 多都其實好嘅。 唔怕唔怕多系咪？桃花唔怕多。 咁anyway， 无论点都好啦吓，咁啊即系依然喺疫情之下同埋 lockdown 之下啦，但希望大家过一个即系最紧要系平安嘅新年。 系 下个星期年廿七再见， 拜拜。